表现强盛的时候。因为下一刹那前五士就被第六士控制住了，第六士就要开始什么出来以后是什么寻求，第六士就要开始分别作用寻求了。好，第六士这时候呢就变成叫做什么五后意识了，换了一个名称了，叫五后。刚刚是五聚，跟前五士同聚的，这个时候是跟前五士五后意识。五后意识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什么，你前五士不在原境了，第六士去什么思维那个境界，他去寻求，他去想，这个时候呢前五是什么不在原境了。第二种是什么，第二种五后意识是什么，第六是控制了你的前五是同时在原那个境界，五是还是沿着你的所缘境，而第六是呢去什么寻求来判别。好，怎么讲，譬如说这本金刚经在这边，我现在这样子转过来，诶，一本书只是帅了，一接触帅尔，但是我的眼识没有能力分别做，这叫金刚经。但是呢比较远我看不太清楚它什么字，这时候呢我的第六识就控制我的眼识去看，你说第六识控制了眼识去看，然后呢看清楚，那么眼识还是在取向，取这个金刚波尔波罗蜜经的像，但是它不能分别，第六识就可以开始分别了。哦，这边写的是金刚波尔波罗蜜经。好，所以呢同源这个境的时候呢两个分别是不一样的，前五识只能分别这么一个像，而第六识呢它开始分别这些文字了，所以它可以知道这叫做金刚经，前五识还是不知道。好，那前五识的这种分别叫做什么分别，自信分别。所谓自信分别就是说他能分别这一个法的自信，就是这一个法的自相，他就是取出来，这个就叫做什么分别，也就是自信分别。那第六识在自信分别是什么时候，就是率尔那一刹那，他跟 五个意识那五前五识同时聚起五聚意识的时候，他也是自信分别。因为什么，我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金刚经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书，我就是取这个相而已，所以意识跟前五识同时取这个相都是自信分别。那下一刹那我第六识开始寻求这是什么书，想了以后，这个时候前五识被第六识控制说，哦，看这个是金刚经，哦，眼识被他控制了，然后呢看，然后呢意识开始分别，哦，这是金刚经。好，那么意识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嫉妒分别了，所以前五识还在自信分别的时候呢意识到了嫉妒分别去了，所以两种分别是不一样的。 OK，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，我转过来我对他没兴趣，我根本不看，我转过来然后呢我就开始想别的事情了，然后我前五识在那边他做他的事情，然后呢意识开始想，哦，昨天去做了什么事，做了什么事，哦，意识自己在那边独头意识在开始在作用，在那边嫉妒了啊，或者在随念去想这些事情。好，是说或者想，哎，等会有什么事要做，有什么事要做。所以这五后意识呢有两种不一样的。好，一种它控制前五识同源一个境，或者是说它可以不跟同五识同源一个境，它自己去做它的分别。好，前五识自己去做它的缘境。那这个分别呢还有一种叫做随念分别。什么叫做随念分别，念就是念心所，念心所是什么作用呢，就是把承袭境，你曾经经历过的境界呢明白显现在你的心中，这叫做念心所。重不重要这个念心所，为什么重要，因为你修禅定全部要靠它，对不对，你修禅定的时候是不是取一个相然后让它显现在你的心中，然后呢跑掉了再把它带回来再让它显现在你心中，就是念嘛。所以别人讲念力要强就是什么，你的念心所要够强嘛。念力强你一直在这边让它显现，一直让它显现，